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8集。 小朋友满月和半岁时都验了血，一切正常，两人的婚礼定在了陆初阳小朋友一岁半那天。不是不想在周岁，只怪小朋友生在了冬天，太不适合亲妈穿婚纱，只好推迟到初夏。婚礼地点上，归晓和陆延辰商量要办两场。第一场比较隆重传统，在南方这里，回到这个镇子上。第二场就随便了，主要是请归晓和陆延辰的同事们吃顿饭就好。归晓初次到陆延辰家，孟家和秦家做媒陪着上门。这大儿媳妇虽然没有太受重视，但也因为靠山强大没有受气。陆延辰说明了不要陆爹买房买车，陆爹不掉肉也就没有找茬。归晓家条件如何没有人细说过，再加上归晓父母此时都不在京，更是省了麻烦，只有陆妈嘀咕了几句。两家结亲也该先碰面吃顿饭，被陆延辰妹妹顶回去了。陆妈就这一对亲生的儿女，想着老了还要倚仗，也就没有再多过话。迎亲前晚，归晓将姑姑家当做了娘家住了一晚，等着第二天迎亲。雨声阵阵，归晓跪在床上挪去窗边，看到大颗的雨滴打着玻璃，溅出一个个泛白的水印子。 这大雨真麻烦，明天要是还下着，你这婚鞋就报废了。 孟小山靠在棉被堆上打着哈欠，一手撑头，一手去翻那张请柬，全是陆延辰手抄的。正面底下就有陈晓赵归路，翻过来是发出去前一晚归晓一张张添上的另一句话：寸寸山河梦，朝朝赤子心。 哎，我老公特别喜欢你这句话，还拿这个说我呢，说你懂陆晨，我不懂他。 别说请柬了，我紧张的不行，怎么办啊？ 紧张什么呀？反正你就记得我说的话，结婚过去了，你就和陆晨踏实住在市区，别常回来。我私下问过陆晨，他也是这个意思。他从小在这个家就可有可无的，能不回来就不回来，你俩踏实过日子。 多亏你和秦风面子大，少了好多麻烦。 谁让你乐意嫁呢？姐姐就尽力给你扫除障碍呗。哎呀，你这闺女真好看。哎，我要是再生个儿子娶你闺女，不就姐弟恋了？你介意吗？ 等你生出来再说吧，没影的事儿。 孟小山也就说着玩，他喜欢二人世界，反正秦风也是小儿子，家里父母早就抱够了孙子孙女，也不指望他们再添丁，乐得逍遥。孟小山看时间晚了，想着五点要起来化妆，赶紧去客房和伴娘挤床睡了。到凌晨一点，归晓将一个小枕头放到陆初阳手臂侧，偷偷离开卧室，穿过客厅去阳台，小心翼翼地将门锁打开。一股雨后泥土的气息扑面袭来，雨停了，迈上台阶反手关门。小时候姑姑还有闲心在这里种葡萄和草莓，眼下倒成了菜地，不是葱就是油菜。还没唏嘘一会儿，陆延辰来了电话。 嗯，今晚不是他和好兄弟聚的时间吗？喂，你不是喝多了吧？ 没，没喝。 你不喝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 抬头，看前方。 归晓顺着他的指令，看前方，就在当初的那个位置。高考后陆延辰开车来接自己的那个地方分毫不差， 一辆车再次被停靠在路边上，车旁有陆延辰，还有那若隐若现的一点光。 你不睡啦？ 好几个喝多了，把床和沙发都占了。 那好吧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不过我也不能过去找你。孟小山说了，结婚前一晚你不能见我的。 我闺女尿布换了吗？ 换了。 奶呢？ 都一点了你才问，早喝完了。别弄得你是亲爸我是后妈一样。 你钱包里有一张卡，全清了，以后这卡就给你了。 工资卡。 嗯。 都给我。 都给你。 你不要零花钱？ 我吃饭不是在基地就在家里，平时也要穿统一制服，单位有班车，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，不用给我留。 也对，那你的全副家当连带人，从明天开始就真的都归我了。 陆延辰虽然没有这么说，但却如此做了，还做得悄无声息，彻彻底底，没半点拖泥带水，没有任何后路。难怪他坚持要一岁之后再办婚礼，原来是早做了这打算，刚好工作了两年多，债权清了，还够办个婚宴。 好了，交代完了，走了。 去哪儿啊？ 开车转转。你去睡会儿，明天的新娘子。我是真没想过还有能娶到你的这一天。 归晓听的心头颤了颤，睫毛很快被涌出来的眼泪打湿了，黑暗中的那点火光也熄了。 走了，明天来接你。 陆延辰没再啰嗦，上车，在刺眼的车灯光和油门声中驶离这里。次日的婚礼超乎想象的热闹，赶火车似的被接亲，离开大院向孟小山家的酒楼开去，又是迎宾又是照相，婚礼进行曲都走完了，还没有来得及喘气就被人推上去。观礼台上一站，旁边那个估计这辈子也就穿这么一回西装的男人，惯性的两指捏住领带结扯松了些，底下有人起哄。 陈哥，这你就受不了了呀，想解领带入洞房了呀， 等不及了呀。 你小子是不是今天不打算回去了？ 陆延辰挑眉一笑，眯了眼去找声音源头。人生最得意之时，倒像是回到过去，在镇上哪儿都要被叫声陈哥的日子。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，这个不敢。 来了，最后的环节了，让新郎说几句感言，说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，喝多了楼上包房都腾出来随便睡。 孟小山做事要将话筒递给陆延辰，却又自己收回来，众人哄笑。 让我再说两句。哎，我再说一句， 差不多可以了。要想再当主角，以后给你再办一场结婚十周年呢。 又是一阵笑，平时见不着这两夫妻当面锣对面鼓的互呛，今天倒是瞧足了。 陆晨，你就说我够不够意思，你媳妇儿两年前找我订的菜单，今天我一分钱没给你们涨，陆晨你就说我够不够意思。 够意思。 陆延辰无奈将话筒拿过来，能在陆延辰这里讨点嘴上的便宜，可是孟小山从小就有的心愿，如此也算是圆梦了。他心满意足地下台，最后只留了陆延辰和归晓在台上。 第一次见我老婆那年，她13岁，就在中学操场北边小卖部门口的杨树那儿。当时我看到她第一个念头就是，这么好看的 哪里来的？ 陆延辰从初中开始就混在外头，镇上稍微漂亮些的姑娘都是名声在外，可他没有听过归晓这个名字。好像归晓和陆延辰在平行的两个世界里，直到那年归晓被表妹带到他面前，他记住了那个女孩叫归晓，归路的归，陈晓的晓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